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以多云为主，气温较高，天气有些闷热，同时有轻度霾，能见度不太好，大家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二三见四级，气温3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证明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作者巴根，演播殷超。 大都梦香阁酒楼里，一个雅间内，赵孟俯坐在桌子后饮酒，左右坐着两个歌妓，屋中有四个歌女在跳舞。赵孟俯迷离着双眼，似醉似醒，两个歌妓轮流往赵孟俯嘴里灌着酒。赵孟俯睁开眼，站起身来，唱起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这时夜里恰好摇着扇子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侍从。夜里上了二楼，走过赵孟俯的雅间，听到里面传出了赵孟俯的《过零丁洋》歌，夜里仔细听了一阵，然后转身往外就走。赵孟俯挑起门帘出来说道：“ 夜里兄，来迟了，还不快进来？” 夜里施礼道：“ 哦，孟俯兄，下人找我，府上有事儿，先告退了，改日咱们再聚。” 赵孟俯冷笑了一声，不屑一顾地退回房间内，继续唱，一边继续喝酒。夜里回到府中，叫来严复，问三哥这些日子找他没有。严复说，自从辅政碑事件之后，就再也没有找过他了。怎么了？这是桑丞相出事了吗？夜里不无忧虑地说道， 有道是物极必反呐，三哥恃宠骄横无度，惹怒了勋舅贵戚，引起百官怨恨，必不那阿合马后尘。我几次苦口婆心地劝他，他是一点都听不进去。这真是水满则溢，堵也堵不住了。你以后啊，不要再跟三哥来往，找机会我让你放外任到故地。 严复施礼谢恩，夜里又说， 今后少到梦香阁之类的酒馆作乐，昨晚赵孟俯约我到梦香阁一叙，结果因事我晚到了一会儿。你猜猜他在干嘛？他在唱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严复不以为然地说，这皇上极喜欢文天祥，都给他宰相做，赵孟俯也是皇上宠臣，这他唱零丁洋 正在脸上啊。叶里说，你听我的，以后少跟南宋顾臣唱和，听明白没有？还有往我这儿你也少来，有事儿啊我会找你的。严复说道，恩公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吧？当今圣上对大宋顾臣可是都不薄呀。叶里无奈地说，哎呀你真是冥顽不化。马可波罗要回国了，真金来为他送行。真金问他，你准备回国了吗？你跟父皇说了吗？马可波罗说，是啊，我来你们国家13年了，我也该回去了。说过了，大皇帝也同意了，他还答应给我一艘大船呢。真金说，啊，真的？那我也给你一个礼物。说着，真金领着马可波罗来到了东宫马厩。真金说，来呀，把我那八黄牵出来。御马官让八个御马手牵出了8匹黄骏马，这一个个是身材修长，两耳直竖，威风凛凛。马可波罗惊呼道，哇，这马真漂亮，颜色都一样，这太好看了。真金说，喜欢就选一匹吧。马可波罗说，啊，给我一匹，不，我不能要，我已经要了一个大船了，不能再要别的了。我知道这是太子精心挑选的心爱之马，我可不能夺人之爱呀。真金说道，呵呵，那好吧，那你来骑骑这个马，咱们溜一圈马去，这总行吧。马可波罗高兴地说，好好好，溜一圈马去。大都郊外的原野上，真金与马可波罗二人放马狂奔，到了一个湖边，二人勒马下来，面对着湖坐在草地上。马可波罗眯缝着眼睛眺望着湖面，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吗太子，我的家乡就建在一个大大的湖上，叫威尼斯水城，跟你们江南的一些村庄差不多，都是建在水上，这邻里串门都是划船去。离开家乡太久了，你们这里很富足，很安定了。我们那里饥荒瘟疫却是经常发生，各国之间那更是战乱不已。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如何了。真金说，不必难过，我让帝师给你和你们全家做法事祈福，这样你和你们全家人都会平安无事的。真金突然想起什么，又问道，马可波罗，我给你一个任务行不行？傅寒要把我妹妹嫁给西边，正在选可靠的送亲使，你回去正好护送公主，可以吗？马可波罗说，行啊，我送公主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大皇帝同意吗？真金笑着说，他这么喜欢你，肯定会同意的。查弼看起来又老了很多，体力也是大不如前了。他正坐在椅子上打盹，见忽必烈进来了，就问他公主什么时候走。忽必烈说，啊，还没有选好护送公主的合适人选呢。查弼拄着拐一步步挪动着说，你呀，把我的姑娘都嫁得远远的，有的 一离开几十年再没见过。这一个我想嫁得近一点儿，三五年都可以见上一面。结果唉，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忽必烈说，这不都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吗？查弼说，祖宗留下的规矩就是把女孩子当礼物送给无论远近好赖的一个一个的国王。查弼说着颤颤巍巍地往里走，又说，明早我给我姑娘梳最后一次头。次日早上，查弼坐在床沿，公主跪在地上抱着查弼的腿抽泣着。查弼颤抖着手梳着女儿的头，也哽咽着说，哭吧，把委屈都哭出来。你的姐姐们走的时候也都哭，只有你哭的最让我伤心。你一离开，我的身边就再没姑娘了。你父皇说过，这是祖宗的规矩，母亲也知道，这是祖宗的规矩呀。查弼边说边梳着头，强忍泪水。早朝，忽必烈问真金，我让你选一个合适的送公主的人，你怎么还不回话？真金笑着说，父皇，这个人儿臣给你带来了。说着用手指着马可波罗。忽必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突然明白过来说，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呢？马可波罗起身施礼道，大皇帝，我愿意护送公主，我也是您的百姓，您的官呢。忽必烈大喜说道，好，我认你为国亲郎、送亲使，护送公主，我给你国书符节，这样路经各国，他们都会接待保护你，你也就安全了。马可波罗说，太感谢大皇帝了。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桑哥在府内惴惴不安，问总管夜里来了没。总管说派人去叫他，去的人回来说夜的人没在府上，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桑哥又问严复，总管说严复报说自己偶感风寒，正在吃药发热呢。桑哥腾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大怒道，哼，一对小人，我还是一品丞相呢，他们居然敢躲着我。你亲自去叫他们俩，告诉他们如果不来，我去请他们。桑哥放出了狠话，那夜里是不敢不来。桑哥一见夜里，就用讥讽的口气说，夜的人是听到本丞相的什么消息了吧？夜里强作镇定的答道，朝中赞美丞相之声不绝于耳啊。桑哥阴笑道，叶大人入朝以来，本相待你不薄吧？有道是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叶大人打算怎么报答本相啊？啊？ 夜里不卑不亢地说：“不知丞相想让我怎么报答？”三哥说：“你给我写一个德政碑，呈到皇上那儿去。”叶里闻听正色道：“哼，丞相怕是在取笑下官吧。丞相，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恳求丞相听我几句肺腑之言。丞相现在已经位极人臣，百官之首，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不可四面树敌，这样会害了自己。忠言逆耳，下官写德政碑，怕是成了丞相的墓志铭啊。”三哥闻听腾地站起来，用手指着叶里骂道：“养个狗还替主子汪汪叫两声，你……”叶里也站起身来，厉声说道：“士可杀，不可辱，请丞相收回刚才的恶言。”玉溪铁木耳将写好的奏章呈给忽必烈看，忽必烈看完问道：“这奏章写得干净利落，一目了然，这是陈天祥写的吗？他那个又臭又长的文章，我一看就心烦。他怎么会学会这么写奏章的？”玉溪铁木耳笑着说：“这是臣逼出来的，我让陈天祥写了几次都太长，我发现这些书生一旦面对书桌就收不住笔，洋洋洒洒写个没完没了。我呢突然心生一计，我弯下腰让他把纸展在我背上写，我看他还敢写长不？就这样他写好了，我也昏过去了。哎呦，我现在腰还疼得直不起来呢。”忽必烈听罢是哈哈大笑。玉溪铁木耳说：“皇上还有呢，陈天祥就此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秀才文酸要人命，下联是老臣腰断出文章，这横批是人命文章。”忽必烈品了品这副对联，不满地说：“哼，你这是不要三哥的命，不罢休啊。”玉溪铁木耳，你什么时候学的用这个办法来哄我的？”玉溪铁木耳说：“皇上，这是您逼的，奏章您不看，那只好用杀牛扒皮剔骨头的办法，把几块骨头让皇上看，皇上一看便知是黑是白了。”忽必烈说：“我还看不明白是黑是白吗？这奏章我先留在这儿，短文章我常看。”玉溪铁木耳辞别忽必烈，来到安童府中。安童说：“皇上接了你的奏章，看来有些松动了，这是真的下了功夫了呀。”玉溪铁木耳苦笑着说：“嗨，为这个奏章老夫腰成了弓了，不下功夫不行啊。皇上年迈，太子久病，如果让三哥再狂妄下去，朝纲必乱呢，不得不出此下策。”安童说：“北地镇守西班派使说，海都又有迹象表明重新起兵，他是不死不罢休啊。”玉溪铁木耳叹了口气说：“哎，这个祸害呀，他想捣乱到什么时候，这才是个头啊。皇上知道了吗？我想还得派一个得力将领彻底解决这个祸害。”安童说：“还没来得及跟皇上说呢，这事儿由我和伯彦商议， 你呀，趁着这个好势头，再加把油，对三哥的火烧得旺旺的。三哥拜见忽必烈说：“皇上，江浙行省御史台冗员太多，开支太大，臣以为纯属无用，建议取消了它。还有六部现在是三品，臣建议升为二品。”忽必烈盯着三哥不满地说：“哦，你管的部就要升，你管不着的就要裁掉淘汰。”三哥闻听有点委屈地说：“不，皇上，臣没有私心呐。听说公主要远嫁东罗马国王，皇上您可知道，臣在经略吐蕃时出使过印度波斯，对那儿山形水势道路都熟。臣求皇上，臣护送公主去东罗马。”忽必烈闻听有点惊讶地说：“嗯，一个丞相当送亲使？”三哥说：“皇上，送公主是两国交流的大事，臣怕途中出意外，这路途遥远，山艰水险啊，臣为皇上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忽必烈沉思了一下说：“难得你有此忠心，但是此事恐怕不妥，我跟其他大臣们商议一下吧。”夜里出了三哥府，径直来真金这儿诉委屈。见到真金，夜里面色凄然地说：“太子，您就把臣放外任吧，桑丞相让人实在是受不了啊。”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作者巴根，演播殷超，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